是个大头袋子，埋了吧。 这叫世事婚姻，

有一家兄妹俩，哥找不上媳妇，亲兄妹就凑合着活了。俩生四个都是怪胎，两口子把孩子放在雪地里活活冻死，两人都上吊了。 年轻哪个 我也该上吊了。 你说胡话。 不，好些日子我睡不着觉，光想我这叫什么凶男人，不能养老婆，生不出好孩子。 命啊， 咱俩不能再生孩子了。你太苦了， 惯了，住在栏里睡不着脏，牛整天的拉犁也缺不住哩。 听收音机里讲的，山下那些庄，大城市人家吃的穿的，生的孩子，咋还算人吗？ 心穿里面我花的就行啊。 有句话在我心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 说吧。 我 说呀，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欠你点儿债，今辈子啊，再伺候你。 不，咱分手吧。 分手？ 咱是爷爷给弟弟娃娃钱，结婚又没登记，趁你年轻，长一俊，该招住。领成家了， 长爷，咱是从小的一表姐弟，怎么能分得开呀？ 分不开，就光生大口袋子， 没有办法。 阿姐，别哭了。 吧，姐。人生在世，为生活，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趁咱现在还年轻，别把青 他一心活

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你就活不了被刺判。你不走，我走。 救命！救命！ 你走不走？ 救命！ 好，你不走，我走。 救命！ 我再也不回来了。 他一句。 是啊， 三太五。 哎呀，这些个人啊，有毒啊！ 啊， 快把他扔了 吧！麻子， 你躲开人，走，听不到是他管的， 滚， 快走！ 哎， 你不干也不行了。哎，这姓人啊，我走没了。哎，大嫂，这是多少斤啊？ 20斤重。 明天我送到江三元，5块钱一斤。 我说兄弟啊，把他让给咱哥。 是。你不是说有福吗？ 哎，不免是买主啊！哎，把它让给咱哥们吧。 好，4块5一斤。 哎，你怎么乱成家？ 买不买啊？不买。走去。 哎，好。吃你1块钱的亏。 10块， 大哥，你真好 啊！哎，大嫂，我不要你的，来啊！哎，10、20、30，哎，90块。哎，大嫂啊，往后出门得多长个心眼啊！ 大哥 啊，

幸亏师傅。 挂金，你的钱。 钱。 你值了五个月羊毛衫，挣的生活费2000块。 俺哪能挣这么多钱？ 哎，不行，咱算算，俺这儿算，一件5块，你看，等于一个。 呀，这还是真的嘞！哎呀，手艺还是真挣钱呀、啊！哎呀，陈坤师傅、这多亏你教俺，教俺学识字，教俺按计算机，教俺这番花样，这钱应该分给你一半啊！ 啊，不！哎呀，我不收学费。你是个好人，心那么灵，手那么巧，什么针法说一遍就会。 你老是这么夸奖俺。 师傅，你织的羊毛衫啊，一上市是千古一空。你织的花样啊，能上美国下南洋。 你说的俺都成了神仙了。 神仙？哎，是我。 你？ 狗屁！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什么金凤凰啊？我连只老母鸡都不如。 哎，八戒，你甭谦虚，半年啊，我叫你放金光。你看，我给你买的小学课本一二册。 呀，大哥，你能识多少字啊？ 书本上的字 啊， 我都认的。 哦， 我自学过电打大转。 大转？ 哎， 烧窑啊。 电视大学大专版， 让俺的是 小大嫂，不，弟妹， 你就叫俺八姐。 八姐， 嗯， 半年多了，想家了不？不给家里大人孩子送点钱去啊？ 我没有家。我没有家 啊！对不起，我不该替你伤心事。八戒，你看我织的这件羊毛衫， 人头像， 像谁？ 人， 活人， 他吓着你了？ 他要我回家。 不，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你，你不能回家。 好，回到大水房中。 我的心跳 月这么急呀， 像我的血流 天要塌下来了， 我顶着， 我害怕， 有我在。